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好嘛，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里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哎，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的电传下。 哎， 慢点。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电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哪儿啊？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便知道。 二爷 牵马， 看得死。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得死。 这还要唱呢？ 扛，得得得得扛，得得扛，打起来扛！当里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啊！ 哎，你怎么了你？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天之冻， 二爷 带过礼。 噔奔噔噔噔奔噔， 黄骠马， 好，你别叫好啊！ 噔儿噔， 哎，唱的还不错。 噔儿噔，噔儿噔噔，你哪儿等一等？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始宝，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马，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噔里噔儿啷当，噔 儿 噔儿里噔儿啷当，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 等个里个冷的灯，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这么多子， 头大。 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嘚里嘚啷， 你就甭说话。 嘚里嘚啷嘚，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马堂，黄大人， 当个里嘚啷地咚， 乡村雨苍早不醒。困自在， 当个里个冷里冬， 天堂下请下了电饭钱，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您不卖了， 牵去了吧， 买马来，扛来扛来， 怎么还没完呢？ 扛来来来扛，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可完了。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来扛来，姐扛。 好街生我在江湖下， 扛来扛来扛。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开始